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爱情若没有火花，至少了解后懂。

遗忘的要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 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

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？遇见你万般清醒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易坠。纷纷扰扰的时间，说再见会在那天，是我最遗憾的永远。桃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，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？遇见你万般清醒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易坠。纷纷扰扰的时间，说再见会在那天，把你忘在昨天，用尽一生的执念，却难书写一个愿。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。纷纷扰扰的时间，说再见会在那天。 挽留，什么都成功，